好，我们来开始，我们做一个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来亲自的带领我们，充满我们，教导我们。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主来亲自对我们说话，来喂养我们每一个饥渴的心田。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再次看到你自己的奇妙，你的恩典，你自己丰富的引领以色列百姓，当他们从被掳在归回的时候，主，虽然环境艰难，但是他们一一的克服了。主，我们在现在现今的时代，主，我们也相信你能够带领我们走过环境中的各式各样的磨难。主，我们谢谢，我们恭敬仰望，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看这个历史书部分，以斯拉、尼希米还有以斯帖记。那我们从上学期一直到现在，好，历史书部分，那今天大概是应该是最后一堂课。那完了以后，我们会进入到诗歌智慧书卷，那完了以后进入到先知书。那历史部分，各位回想一下，我们有哪些历史在我们的旧约圣经当中？各位，你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翻到你手上的圣经哈，它都有个目录在那边，你可以看着一下，我们走过了哪些地方？除了圣经前五卷书是叫什么？哎，摩西五经，有人讲 Torah 哦，希伯来文 Torah 就是教导的意思哈。它不是讲 law， 它是教导。但是希腊文的时候把那个字翻出来，因为希腊文里头没有一个相对应的，所以他们认为 law 是最好，所以后来就变成摩西五经，就这样。所以它是教导哈。那个五经完了以后，我们就有哪些？大家看到没？我们念出来好吗？有哪些？都翻到了哈。我们有，我觉得我个人的习惯，我觉得三个还蛮好记的哈。苏士德、约书亚、士师记、路德记，然后撒王代，当然它都有上下。OK， 那比较长一点哈。撒母耳、列王记、历代志，那最后三点就是这个拉尼斯、以斯拉、尼希米，还有以斯帖。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这个以斯拉记。记不记得哈？我希望如果可能，你就把那个目录记在你的脑海里当中，你就把圣经整个66卷书，你就有知道它的次序在里面。好，那今天第二我们是二，所以我们比较会主要看到这个尼希米跟以斯帖记。你手上的圣经也可以翻到尼希米记，我们会先讲尼希米。好，请各位翻开。那圣经在中间，大概你这样往中间这样一打开，大概会落在什么位置？诗篇的位置。 OK， 大概了哈。那之前因为历史书你就往前走啊，就是在那边。那如果是先知书，你就诗篇以后往后走啊，以赛亚。所以尼希米记，请各位翻到哈。那首先我想先回答一下上次那个一个姐妹问我们的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好。你记不记得那个姐妹上次问我们说，哎，我们在看那个以斯拉记的时候，在以斯拉第一章一到四节那边有一个括号，这里讲说只有他是神。那这个东西好，是中文的翻译里头只有他是神。那只有他是神啊，就我去查了一下，他事实上这个哈，是因为是他的那个原文句法的这个一个问，就是他的安排的一个顺序。但是翻译上面的时候，中文可以说他是耶路撒冷的神啊，那怎么会有这样子呢？所以你看哈，你看这种译本，有时候你看一些这些经文，如果觉得说中文的译本让你觉得说迷糊，不是很特别清楚，你可以去参照其他的那个什么经文的版本哈。有时候不一定要马上跳到那个什么，就是 commentary， 就是所谓的注释书，不需要，你就看几个，你看说它到底的意思是什么。那你如果能够看原文，当然是最好。那大部分的人，包括我在内，我不能看，我就看几个版本。他这里讲说哈，你看 the God of Israel， 以色列的神 ，He is the God who is in Jerusalem。所以他这里说他是神，然后 who is in Jerusalem。 所以他说中文翻译说他是耶路撒冷的神，托马哈，他就是耶路撒冷的神，所以他那个括号是这样。所以但中文在整体翻上来的时候说，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那中文就比较不太好往下接，所以他又画了一个括弧，表示原文有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神。那这里是King James， 那 King James 他这里啊也是相对应的，他是有括弧 ，He is the God， 然后 which is in Jerusalem，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哦，原来是这样。那你如果觉得看这个还不是很精确不过瘾的话，他另外一个 King James 啊 ，King James 是一个英文版非常好的一个翻译版本，花了很多的力气哈，然后在 King James 的那个时候把它翻译出来。那这里你可以看到上面都有那个原文的那个所谓 strong number， 你看它一个一个上，所以它这边 he 有一个 number 在那边 God， 我看一下这个叫 Elohim， 这个神，所以 he is the God， 他是神，然后 which is in the Jerusalem， 所以这里讲到说 OK Elohim who is in the Jerusalem， 所以这个所以在翻译 He is the God 这边有点是好像怎么讲，为了要连续他才加上去的，但是基本上他说他神 which is in Jerusalem。 好，所以你看有些翻译版本哈，这里是说 the God who is in Jerusalem， 他那个 he 那个他就不翻了。那这里是 NIV 比较按照意思比较多一点哈，不像是原文为主，听见比较以原文为主，他自己讲说 the God who is in Jerusalem， 所以基本上你看了好几个，他就是讲了半天，就是说这个神就是耶路撒冷的神，所以他是耶路撒冷的神，可以吧？好，那我想特别给各位看一下，所以你如果在经文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模糊，就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哈，去找，就像我这样子的方式，好看几种版本。那如果可能你就去尽量去看哈，这种东西现在的 tool 还蛮在，就是都在网站上面都有。你把你的滑鼠放在这上面的时候，它就告诉你那个字特别是什么意思，非常方便，又很好用。好，那我们回到尼希米的背景里头。那尼希米，他这个人，他是在被掳以后，对不对？那他在被掳那边，他是在波斯王的王宫里头，在王的面前做了一个重要的职责的一个人。但是当时他听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故乡耶路撒冷城殿已经建起来了，但是城墙上面有很多的破口。于是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中特别的揪心，他心中讲说啊，我的故乡发生这件事情，那他到底要怎么能够为这些事情做什么事情。所以整个以这样子的事情为主哈。所以在经文里头会看到说尼希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他又是一个什么又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那在这里这卷书里头我们可以学习说如何成为神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里头给了很多很好的很细节的那些资讯哈。那一点点的这个背景哈，他这里讲到说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在原文圣经里头，讲到原文就希伯来圣经里头，它本来是合在一起的，但是后来分了。那这个希伯来经典就是原先用希伯来文写的，希腊文因为是在第一世在那个什么忘记是第几世纪，反正在早期他们那些人因为主要读的语言是希腊文，所以希伯来文他们就把它整个翻成希腊文哈。那有七十个文士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整本圣经它全部用希腊文写，叫74亿本，但那时候都还合称为在一起，称为以斯拉记。那后来分成上下的时候是在教父耶路米的时代，那分成上下的时候下啊，这里告诉各位说在大概在公元1448年以后，那个下最后就变成尼希米了。所以你在看的时候有个印象哈，原来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我是用这个图，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图像哈。用这个图说，以斯拉跟尼希米事实上它是一卷，你如果按照以前的话，它可以是一起的哈，一体的一卷书，或者现在我们是两卷，但是它整个记录是一个连续性的。我们上次看到以斯拉，记不记得啊？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建那个殿。哎，那这个的话就把那个耶路撒冷的 哎的城墙把它围起来了哈，所以你看它一直这样下来，一直下来。那中间的话有个以斯帖记，那它这个中间过程哈，它中间有一个过有一段，这个大概有57年的时间，这里中间并没有什么记载，但是以斯帖记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尼希米。他们被掳出去的时候，还记不记得他回来有几次？ 三次。 三次哈，那各位回想一下哪三次？第一次是什么？这里应该都有些，这里，哎，所罗巴伯是当时他们的一个领袖 leader， 那他认识当时的宗教方面的一个领袖叫约书亚。OK， 约书亚记得约书亚一样的名字，因为同样的名字有时候他们都会用哈。约书亚，那是第一次回来，第二次回来是谁带他们回来？以斯拉，文士以斯拉，亚伦的后代，然后上次讲的历代记也是他上下也是他写出来的哈，包括这边第三次的时候，就是这个尼希米哈，第三次尼希米带他们回来，你知道这圣经到这边的时候，尼希米记完，后面就变成沉默期了。在这个时候相对应的这三个先知书又称为说被掳归回时期的小先知书，也就是说在你圣经后面最后三卷书，哈该、撒加利亚，同时最后就是马拉基。所以你看这个图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马拉基原来跟他们相差的有一段时间哦。好，这个让自己有个概念，所以你在看的时候知道在干什么。那哈该跟撒加利亚书哈，那我知道我们没有讲到那个先知书，不过我在这次之后我看啊，我觉得那两卷书里头啊，有些东西很特别。首先我先跟各位讲，那时间关系就不带各位看，在哈该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还开始在造第二圣殿，后来他们接受了一些拦阻，他们没有马上造圣殿，结果哈该书里头神就跟他们讲话了。 OK， 神跟他讲话，神说什么？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句子哈，在那边你会去看，你会看了后你会震惊一下，你说明明这些人回来的人又很少，正在要建的那个殿又很小，可是神不是看这个东西，神说你建的这个第二个 second temple 的时候，这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神要大大充满了这个殿，百姓神要祝福他百姓，讲的就是这件事情，然后叫他们说你们开始动工吧。哦，非常非常的那个哈，你们去相对应的去找这个东西，你去看的时候，你就说，神已经跟他们讲了，幕后这个荣耀大过先前荣耀。那撒加利亚书当然讲了很多东西，也讲了很多的预言在那边。撒加利亚书那边，主耶和华也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想很多人在祷告中间也用了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场景下面哈，他说你要建造这个殿，虽然那时候环境艰难，人又少，可能物质也缺乏，他们重新再回到这个故园，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不是靠这些东西，你不是靠什么其他势力才能，你是靠我，所以哈，给弟兄姐妹提出来，所以你有兴趣你就去参考一下那小先知书，将来我们也会提到。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尼希米的话，就是这里讲到说，尼希米是在旧约历史的最后一个四段的时候，他在当时的时候是亚达学习，我们上次有看一下波斯王的一些历史哈，大利乌对不起古列大利乌，然后完了以后亚哈水鲁就是以斯帖的那时候的王，再来是亚达学习哈，我们今天会看一下那个亚哈水鲁还有苏三城，那个是以斯帖的背景。我们上次看了那个大利乌的，就是波斯王的主要的城哈。现在看他第二个城。那完了以后，他自己讲了说，他回归啊，在公元前445年，然后那时候已经发生了两件大事，在那时候记载在以斯拉记里面，就是所谓的以斯拉上下的话，就上半段里头，一个是圣殿完成，另外一个是以斯拉返国以后。他做了一些改革，还记不记得他那时候在上个礼拜我有跟各位讲到是什么，他们不是聚在一起吗，然后就跟他们讲说他们不要娶外邦人的妻，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儿女也不要嫁给外邦人啊， 在尼希米里头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四章。那刚开始时候，圣经介绍说尼希米他是在波斯王朝里头，然后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职责。他的职责是在做什么？九正。九正的话是什么？在王面前要给王捧酒的，那很重要，王一定要很信任他，对不对？要不然他拿一个毒酒，那王不就完蛋了？所以很重要哈。很重要，很重要。然后完了以后，他当省长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经文，来，我们看一下尼希米的经文哈。第一章那边他讲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过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光景，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下面是他的祷告文。好的，你看到这边的时候，你发现说当时是什么？亚达薛西的王，刚刚讲了地点，苏珊城，等会带各位去看一下苏珊城。完了以后，他听到说有这样事情的发生，他有几个弟兄从耶路撒冷回来，告诉说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我不晓得哈，你在看到这边第三节完以后，再进到第四节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你听到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稍微去体会一下。可是尼希米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中怎么样？哎，他听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就跟别人不一样了。他这里讲说，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然后又在神面前进食祈祷。其实他。你去仔细揣测去想，他听了以后，他发生是一件什么事情？他心中对这事情特别有负担，是不是？如果这件事情对他毫无关系，他听过去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讲特别有负担。那我不晓得在你人生当中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在你生活周遭，在你眼前经过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可能跟我们不是很有关系，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的去思考 pay attention 这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哎，当这个事情告诉你的时候，你马上就有那种感觉，而且那马上就抓住你的心。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这样，你从尼希米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边，其实我个人在这边的时候，我发现说神在这个时候让他听到这样的事情，神把一个负担就放在他心中，神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负担上，在这个负担进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他只是心中忧伤，就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的弟兄很辛苦回去了，然后回到那个城那个地方，他们也开始建，首先先做那个坛啊，那个祭，他们先开始敬拜，再做祭坛，然后完了以后做那个殿，但是整个城没有一个什么保护啊，城门被焚烧，城墙也破裂，没有一个保护。那他是这时候心中听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动。我在看这段的时候，我也想说，到底我周围的事情对我哪些有感动？你可以去思考这些东西。也许你所在的团契，你所带领的弟兄姐妹等等，那些是不是真的是神把这些感动放在你的心中？啊，我在看这边的时候，我特别有这种感动。你就想说，如果是吗？如果真的是神，你来看他尼希米下面怎么再继续下去哈？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这里哭泣进食祷告，然后祈祷上面的神。那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这些。但是他祷告也是非常的，我相信非常的非常的棒哈，在神的面前。然后完了以后，你请翻到第二章。于是他在他的主人面前，他的主人就是当时的波斯王。OK， 他就在主人的面前，他一定知道说他想要做一些事情，可是不晓得从何开始。然后他就在王的面前，他还是做他每天刚做的事情，每天把酒捧给王喝。可是你知道，他的心中开始有了负担以后，他的脸上，他的表情上面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面带愁容。那王就说：“哎， 倪西米平常看起来还挺好的，为什么最近面带愁容呢？然后他就说啊，机会来了。那你看他机会来的时候，他怎么来对应这件事情哈？你圣经要这样看进去啊，他怎么样？他说第四节，王对我说：“你要求什么？你想要什么？”然后他怎么？他说：“啊，王，哎，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刻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刻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想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在当时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啊？各位，你看到，哎，他心中赶快，心中跟天上的神默祷说：“我这时候该怎么说？该怎么开口？”很重要，因为是谁在掌权呢、啊？神在掌权，没错，神在掌权。他知道，于是他底下这些都是有感而发的，是神。他先跟神祷告，他说：“我对王说。”好，等等等等等。其实，当这句话做出来了，你看下面的东西都非常的棒。结果，我有点跳哈，因为实在没办法，每一句每一句。然后你看，结果王给他了什么？诏书，哇，给他诏书，然后准许他那个经过大河的那些省长，让他能够回去。他不是逃走，他能够回去，回到犹大。然后同时又给他一个诏书说。你在王的园林里头的那些木料你都可以拿去用去建造你的城墙，所以你看他马上在祷告，这些东西果效出来，我想给我们看到很多榜样。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也碰到一些事情，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去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赶快先来祷告，剩下的神会带。那你看他这个出来的这些就带出来了，很棒哈、哦！我个人很喜欢尼希米记，我在上个礼拜跟各位讲，我曾经在教会参加过一个专门开尼希米记的，那是我们教会牧长，他就从尼希米记开始看如何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者。所以我们来讲 leadership， 我想很多人对 leadership 这东西很有兴趣，或者说对你的孩子们如何去学习领导，成为做一个领袖，就是这本书哈。我就跟各位讲，那我们因为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没有办法带各位走全部的细节，但是我把这个点出来给各位，你回去你真的很有兴趣，你好好多花一点时间看一下尼希米记哈。于是好，那尼希米就回去了，你看第十一节那边他就回去了，他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所以你看事情，神给他一个意象，我刚才讲的，如果他没有这个负担，他不会回去回到耶路撒冷，他没有这个负担，他不会在王面前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机会，王也给他诏书，也给他一些特别的帮助。他现在回去了，他知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我跟你讲不知道，这个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发展出来的哈。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他听说城墙被拆毁，但是他也不晓得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他回去了，然后回去以后呢，他怎么样？他晚上爬起来，然后晚上起来哈，他跟着一些人同行，然后他自己想说，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别人。他先探查了一下那个城门，他先去看一下那些环境啊。然后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其他也没有。然后他说他怎么去哈、啊？他出了谷门，到了野沟井，然后等等等等等等，一直下去。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特别在中间年轻的哈。你发现说，哎，今天如果老板给你一个工作，给你一个任务，叫你放到一个新的岗位上面去做，那很多人就会在旁边给你献计，说，哎，我们这边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哎，我们那边又需要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好像有什么什么东西有问题。那如果你的话，你该怎么？其实你如果按照圣经的话，你先观察，不动声色，先去看，到每个地方去看，不要让人家抓着你的手说，哎，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先去看。看看你看到什么东西，其实他就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好 leader 的一个风范，就是你先了解当时的状况，所以他夜间起来，他没有打动很多的人，他就去看 ，OK。然后完了以后，他开始知道，然后他开始祷告，他后来才召集那些人 ，OK。你看一下好，第十六节那边，他说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所以他就是去考察了一下，来看看到底怎么样。然后他说之后，在做了完这些事情之后，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么荒凉，城门怎么被火焚烧，你们都看到了，来吧，我们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当他看做完这些调查以后，他开始才召集这些人，跟他讲说，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他不仅告诉他，而且他要说十八节，我告诉他们说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告诉他说这个事情不是好像现在突然开始，好像说哎，我们来做一些，神已经开始动工做这件事情。他把他神怎么帮助他这些事情都讲出来。其实大家一听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像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他们下一句就是说，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他就把这些人全部的能够带领回来，看到了没有？所以你看到一件什么事情要跟各位讲一下。我在这边我至少我看到的哈，他有一个负担，就刚开始一开始他的弟兄回到那个在波斯王那边跟他讲这件事，他开始有个负担，他负担以后他就产生了一个意象啊。那意象就是到后面刚刚讲的，他回去，然后神也他也祷告，神也帮助他，王也允许他，开始有个意象，他知道说他回去要为这个城墙做些事情，可是他还不晓得说要做什么事情。第一条说，直到他看完以后，他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有负担有意象，接着事工就出来了，看到没有？啊，就是这个是你在中间可以学到，于是他们就开始建造了，建整个建造的过程哈，从第三章，然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好，就讲到一个很建造的这些过程在中间啊。建造的过程 我问一下各位，建造的过程是不是很容易？不容易。建造的过程碰到了很多的拦阻，所以可想而知，做任何的 一样的事工，不管是建造城墙或者是做成，都会有很多 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那各式各样的拦阻在旁边。这里拦阻哈，在这里会看到至少来两方面。第一个就是那些周围的人，他们拦阻他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做这件事情？你们要造反了、啊？”他们就一直在攻击他，一直在讥笑他，一直在想办法，就是在叫他说：“不要再做了。”可是你心里有没有？没有。他知道是从神来的，他就一直往前做哈。那另外一个是他的从来他的内部，他的弟兄姐妹哈。第五章那边，你看，弟兄姐妹就或者是他自己的同胞们，他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子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有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也就是说。啊，你看我们做这些，我们真的是没有能力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其实他有意向，他想做这事情，他也碰到拦阻，他们当时自己的同胞们也说啊，我们没办法，我们没办法做这件事情。那刚才讲的外面给他很多的麻烦拦阻，然后里面也有，但是尼希米怎么样？尼希米他就一一的就克服了。那我这是 long story short， 当然圣经里头有很多细节，然后没办法一个一个走过，但是你会去看他是怎么样一个一个。我看了好几个啊，我真的是很感动。好，我看看哈有没有呢？哦，好，我们看一下第六章那边，在他整个建筑的过程当中哈。那个你会看到这些参巴拉啦，什么阿拉伯的基善啊，就是这些他周围的这些人，试着想办法用一些势力，试着想办法用一些就是拦阻，让他尼希米不要做工。然后在第六章的那边第二节那边，他们想要说叫尼希米在阿罗平原的一个村庄里头相会，本意是他们想要害他。那这件事情他们打发他好几次哈。第五节那边他说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那最后的话他还不仅这样，还放风声说，他说中间有风声说你尼希米跟犹大人想要谋反，你修造城墙，你是要做他们的王，你看哈。然后同时你又派先知，我们知道那时候有哈该啊什么撒旦，你又派着先知在那边宣讲说在犹大有王，他说你这件事情的话根本就是谋反。那尼希米听了以后有没有怕得要死，就想说哎呀不得了了，我要是谋反罪，王就把我抓起来给处死。可是他说你看好尼希米他怎么回答，或者说他心中怎么样 笃定。好，他你看第八节，他说我就差人去见他，说跟那些人说，你所说的这些事一概没有，是你们自己心里捏造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惧怕，是说我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然后完了以后，他就你心里就说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你会发现说，我在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会发现说，这个捏造的事实本来就不是真的。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被这些惧怕哦，外人说啊，怎么办？人家真的是到王那边说我谋反，我岂不是丢了性命，什么都没有？可是你看他只要站立得稳，真理站立得稳，他一点都不怕。你看尼西米，他一点都不怕。他说：“你说这些事实都是捏造的，一概没有。” OK， 然后他说：“我们不用怕他。”然后他说：“神，求你继续坚固我的手。”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常常在工作上面的时候会软弱哈，事工上面，或者是你在工作场合。但是你如果做得对，你其实一点都不要怕。其实这都给我们看到，最后的城墙有没有建造完工？完工了，而且建造城墙快不快？ 快， 他只有52天，你会觉得很奇妙，他怎么建造？怎么建造那么快的？他怎么建造那么快？ 客家他受了天，自己危险，他自己喝着大家一起鼓动，另外呢，客家到自己门前。 各位有没有听到伯母刚才讲的后半段？他怎么造的？我们一般想法说，哦，我们这一段造完，再下造一段，造公路一样嘛，对不对？这段完了下的，其实他不是。他把大家 organize， 每一家每一户在你前面的这段城墙就你负责了，那就这样子一段一段一段，然后大家同时就上去一造，52天就出来，看的是就是蛮惊讶的，他这么快。所以说为什么尼西米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他 organize 这些事情，然后都很有效的被管理，然后他们就按照他们自己刚做的份就上去这样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哈。你也看到说哦，原来是这样。记得我刚才讲吧，有负担就会产生意向，有意向你就从神那边能够知道说你要做什么事，你就得到事工。做事工上面当然有时候会有很多的挑战跟难处，但是那个都不是最困难的，就是真正的困难是我们能不能够站立得稳，我们的困难我们能不能够跟我们的神来自取力量。好，所以你看这里讲到说尼西米是一个有组织有管理能力又懂得分工的，城墙52天这么快就建造出来，2个月之内啊。那尼西米攀任当时他是犹大省的省长的职务，那但是他又不领薪水。好，讲到后半段，他讲他当时在做省长，所以他建这个城墙，所以成功了没？成功了哈。然后52天完工，完了以后，他又把这些回来的这些人员的名字再重新的数点，再重新的记录，再重新的登记。所以这里就写得很清楚，哪些人回来啊？哪些人回来？所以圣经啊，真的是无法造假。你看写的清清楚楚，他要是写的不对，当事人马上说你这个不对，所以他一定是写的很清楚，好，交代的非常的清楚。给各位看一下，你看这个是看到的照片，就是说他夜晚他骑着牲口，然后去看这些有破裂的地方，所以他去视察。好，刚才讲了，要了解事工之前，先了解说到底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需要做什么。不是直接脑袋想说，哎，我应该要这样，不是这样子哈。然后他在建造过程当中，然后大家一段一段做，而且这里讲到说有很多的拦阻，很多的阻挠，我刚才没有仔细跟各位讲。所以在做一些拦阻阻挠的过程当中，他最后就跟大家讲，这样好了，我们一半有人工作，一半有人来守护，所以有些工作在上面，后面就看守。辛不辛苦？辛苦。为什么？你不是做工，你就是要在那边站卫兵。OK， 你站完卫兵以后，你又要上工，就这样子连续的一直这样上去。然后后面的他的官长就在后面，就负责看守，然后负责监督等等。所以很快很有效率，52天就城墙建造完成。那刚才讲的，大家分工合作，有人看守啊，有人在监督，有人在执行，非常有效率，对不对？很有组织，好。那城墙 在当时的城墙，这可能是你的圣经里头的那个圣经的那个城墙图是没有的哈。因为我去找了一下才找到。那这个是当时的古城墙，这里哈，你看圣殿在这边，那一直下面，所谓的就是叫粪场门。这个是粪场门，知道什么意思吗？不晓得啊，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literally 就是因为是 literally， 就跟各位，你想想看，离这个那么远哈，它这就是所谓的 dump gate， 就是它把垃圾往出去就往那个地方就 dump 出去了。那你想想看，一个城市里头 ，New York City 里头每天也有很多的垃圾，这里当时的垃圾就是从这边出去的，就粪场门 dump gate， OK。然后是这样，那他就按照一个一段一段一段的，然后分工给大家来看。那有关这些城门啊、城墙，在那个第三章那边，他都依着这些城门一个一个有次序的跟各位介绍。好，所以你看第三章那边的第一节吧，他那边讲到说哈，他说。Went to work and rebuild the sheep gate. 他说那些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然后一个一个在第三节那边讲到鱼门，这里羊门在这边，鱼门在这边，啊，他一个一个都讲下来了哈，然后再来的谷门，你看到都一个一个。好，所以城墙建好了，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哈。那最远的就是这粪场门。给各位看另外一个这个图，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为什么？你要知道哈，耶路撒冷那个旧的那个城的时候，你现在的看到的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它现在人口密集，整个都是在当时的话，你看到它这个城建起来，它事实上是一个高地，看到没有？它是个高地，所以这些是坡。你看它这个还特别奇妙哈，它这边给你画了，他们种了一些东西。是一层一层上来的，所以整个城门在一围起来，它是一个处于高的状态，所以敌人要攻上来往上攻很困难的，所以它是一个城是在一个高处这样子，它按照这样子的，然后这里出来哈，当兵就是从那边叫 dump gate， 从这边垃圾往这边丢出去倒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城门这样围起来，那圣殿就在最北边这边，那圣殿。在这边刚刚讲的有羊门 sheep gate 什么意思？哎，姐妹讲，献祭要不要羊？献祭的羊从哪里进来？献祭的羊就从羊门这边进来哈。那这边是东门啊，这个圣殿朝的地方是东门。OK， 东门的话也是他们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好像你去看那个以西结书，神的灵慢慢离开了圣殿的时候，就这样到门槛，然后再从东门，神就走了。OK， 这是最重要。那这里的话也叫金门啊 ，Golden Gate。好，你会看到每个城门。尼希米的后半段的时候开始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就讲到说有关如何建造这些圣名，刚刚的话是圣城对不对，上半段圣城，所以从第八章到最后十三章的时候，这里讲到说有关如何建造圣名，那很多地方时候就讲他跟以斯拉一起合作啊建造。来，我们来看第八章。好，第八章这边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好，第二节，七月初一，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晨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所以这时候你发现怎么样，当这些都做完了，圣殿也造好了，然后圣城也完成了，你看它整个哈完成起来以后，然后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宣读律法书。思想一下，在当时在干什么？ 他们才从被掳的地方归回来，对不对？当时的律法书跟我们手上拿的这个东西有点不太一样哈，内容一样，但是形式长得不一样。他们犹太人的律法书是什么？是用卷轴的，两大卷轴在那边，看到没有？啊，他们是用那个卷轴的，所以他们在一个比较有宽阔的地方，那个时候是在水门的面前，叫 Water Gate。OK， 为什么是水门？因为水门那边他们要打水，他们要空间要打水上来，来给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里头的他们打水这个的居民来使用。那时候七月初一，在犹太人的七月初一啊，你如果去看的时候，是他们神要他们特别纪念的一个日子。那祭司以斯拉他就在那个面前把神的律法书打开来了，很大的卷轴哦。打开来的时候，那百姓在这边，我觉得这个礼拜我在读的诗篇的时候，我特别在这里特别有感动哈。你看这里讲说，他说在这些众男女一切能听得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然后众民侧耳而听。你看中文只有几个字哈，叫众民侧耳而听。如果你手上有英文的话，他就说 All the people listen attentively to the book of the law， 众民侧耳听。你想想看，如果你在当时的场景，以斯拉他把这个律法书打开来了， OK， 你的感觉是什么？想一想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想说啊，怎么又是这个东西，怎么又在讲这一大堆好像听都听不懂的，说你们要献祭，你们要这个要那个，你们要遵守律法。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还是说圣经这边他讲的，他说这些人 listen attentively， 当他开始打开了要宣读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其实在这里让我看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些百姓们在当时要听着律法的时候，他们有个很渴慕的心。他们不是说好像说哦，我们只是来个仪式，打开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很渴慕在听这件事情。我想跟他们的当时的处境，刚刚讲的被掳以后归回，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宗犯了什么事情，可能他们对律法书不是完全的很了解，可是现在他们有机会在听律法书的时候，他们心中有那种渴慕，神到底跟我们讲了一些什么话，神到底说了什么，我们的先祖们当时没有完全的遵守。 OK， 他们很遵守的听。所以我刚才讲的在被掳归回的那些人，你如果再去看这些圣经，你会发现说是什么，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些人。当时不愿意听上帝的，在第一次他们被巴比伦给灭亡的时候，很多人都灭亡了，可是这些人是对上帝有心的人。所以上帝一呼召他们，他们就放下他们在波斯王的那些的算是当时比较好的生活环境条件的地方吧，就回到了这个地方。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那这也让我想到说，在这边的时候，我们来到主日，来到上帝的殿堂里头，我们在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我们有没有 listen attentively， 很注意的去听这些事情？还是也许我们久了以后习惯了，觉得说就是这样子吧，礼拜天早上就是这样子吧。其实这个态度好比那个还更重要。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些百姓们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渴慕，这让我们在看的时候，有时候自己来反省，来思考一下说，我们是不是跟他们一样。那这时候哈，你看第五节，我跳过第四节那边讲了一堆人哈。他说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面前就展开这个书，所以他一定是在一个高台上面，他就把这律法书这样一展开。他一展开的时候怎么样，就发生什么事情，所有那些百姓就全部就站起来，表示说对这个东西很尊敬很尊重啊，他们都站起来。然后呢，以斯拉他开始称颂耶和华至高的神，他就是 praise the Lord， 感谢。众民马上怎么样，举手，每个人他们的手都举起来worship God， 敬拜，然后就说阿们阿们，然后马上就低头，头就匍匐面伏于地，然后就敬拜他们的神。你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刚才讲的他们对神的话也非常渴慕，他们都听得很仔细的听，然后当以斯拉一展开的时候，他们马上他们都敬拜在上帝的面前。这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场面哦。 你自己想想看，如果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的话，你想想看神怎么会在不在中间做工啊？神会在我们中间做很奇妙的工作。那完了以后他就说，他们清楚的念神的律法书第八节，讲明意思使百姓能够听懂明白。所以我看到这个第八节这边哈，就是我们这里开始，他开始在讲说给以斯拉读，他记载的非常清楚当时的场景，我觉得很感人很感人。我觉得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些百姓呢，是神要大大所重用的，而且他们很奇妙。然后这里你看到第九节那边哈，省长尼西米还有祭司以斯拉，他们都教训说这些百姓的立位人，并且也对百姓说，今天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圣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诶，刚刚开始讲，然后他打开，大家都匍匐敬拜，然后 worship God， 然后开始就宣读，然后跟他们讲说神的话，律法里头，记得他们就讲律法书了，就是讲的那个摩西五经，讲到那个在律法里头，他们听了以后马上都哭泣。你看他这里只是讲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为什么？为什么？神的灵感动他们，所以他们听了以后他们都在那边哭泣。我想他心中有很多的纠结，有些人可能是为了罪的缘故，有些人是很感动。我不晓得，有在我们的窝蓄敬拜当中，有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些人是被诗歌感动流泪，有些人因为神的话语听见了他流泪。这里你听到说，这些当时的那些百姓们听到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我不晓得你在看的时候的感觉如何，我看的时候我相当的心中的非常的澎湃，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反差。通常我们听到律法书，我们想说哦，这么困难哈，听起来这么生硬，可是在当时他们听了以后心中都很感动。我相信他们听到说，是的，神你的道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祖宗偏离，这是我他这圣经没写，以至于他们听到的时候他们就恍然大悟。我相信他们很有感受说到时候是什么一件事情。那我想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哈，让我们对神的话语第一个有渴慕，第二个把神的话当神的话，我们来敬畏他，第三个让神的话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进到神话语的当中。那这些完了以后哈，那圣经跟我们讲说，尼西米跟以斯拉就跟百姓讲说，今天是上帝的 Holy Day， OK， 你们不要哭了吧。于是他们就很欢喜快乐，然后去吃肥美的物，然后喝甘甜的那些饮料，也许是美酒哈。然后他们不要忧愁，我们要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阿们。然后他们就吃喝快乐去了哈。完了以后在十三节那边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十三节之后我想问一下各位哈，我们都读过律法书嘛哈，摩西五经我们都读过，我看到在这位很多的伯父母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走过律法书哈。然后他说，你看他说十四节，他们见律法上面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他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祝棚节。祝棚节到了，七月，你还记得我们讲到立位记，讲到那个以色列节期，我们之前春天有什么？有逾越节、无酵节，还有初熟节，然后完了以后是五旬节。那秋天的节气是什么？秋天的节气，回想一下哦，秋天有三个节气，春天有三个节气，夏天一个就是五旬节，秋天有三个节气。好，第一个的话是吹角节，正是七月初一，现在又叫做Rosh Hashanah， 就是他们犹太的那个什么新年。然后第二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每个都很重要，第二个的话非常重要，七月十号是他们的 Yom Kippur， 是什么？赎罪日。以色列百姓一年一次要赎罪日，那剩下的细节你就知道了，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一年一次赎罪，以色列百姓要在神面前一年一次赎罪。第三个就是这个祝棚节， 守节要七日，然后第八日的时候他们还在聚会。祝棚节哈，跟各位讲一下，祝棚节的话对他们犹太人来讲是非常欢喜快乐的，他们要 rejoice。 你去看到利未记那边讲祝棚节要他们欢喜快乐，因为神要什么与他们同在，而且曾要他们纪念当时在旷野的所经过旷野的那些 的时间，神丰富的供应，什么都没缺，神要他们 happy， 所以他们都欢喜快乐哈。最重要就是欢喜快乐，所以你会才会看到从十六、十七节后面那边，他们就去守住棚节啦，然后怎样怎样欢喜快乐，于是众人就大大的喜乐啊。你去看我刚才讲的 三本小先知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还有马拉基书。撒加利亚书的在后面讲到预言的时候，他讲到说这个祝棚节不光是犹太人将来要庆祝祝棚节，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庆祝祝棚节，我们都要上耶路撒冷大君王的城去守着祝棚节，就是欢喜快乐，就是欢喜快乐的日子哈。那时候他就讲说连马的什么，马的脚踝上面都有什么，都写了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啊，跟各位加深印象。那之前的话归耶和华为圣是写在哪里的？写在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只有一个人能带啊，大祭司的他的那个礼帽上面的前面 Holy to the Lord。 可是在新天经济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归神的，归耶和华为圣啊。然后你再看下去哈，十八节的时候，你看一下哦，时间差不多了，对不起。然后他们就守祝棚节七日哈，完了以后第八日，然后完了以后他们就认罪禁食，认罪禁食。好，啊，各位，你这后面他就讲了很多的，他就当时他们的所谓的历史，就是讲到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我想时间差不多。那后来他们也在十二章哈，为这个圣墙来献这个礼，他们就在上面绕着城墙走了。然后我等会要给我们的阿华老师五分钟，所以我就差不多了。我觉得我把一些很重要的给各位看，我希望我的目的只希望各位你回去说你自己走一遍哈，把这个东西自己看一遍，你看到说你心里怎么样的去带领他们。那这个我就跳过哈。以斯帖，以斯帖的这个大家也知道，以斯帖当了皇后，进了王宫，最后他拯救了整个犹太人的这个原来要被这个哈曼整个给杀了，但是后来因为他进食祷告进了王宫，于是他转这个什么危机成为一个拯救他国民的一个机会，以至于今天有普尔节。各位有没有听过普尔节？犹太人哈，他们守普尔节，在大概在二月的时候，在我们的西历大概二月左右的时候，普尔节。普尔节本身是什么样？本身是那个哈曼他抽了一个签，说我哪一天要把这些犹太人全部给杀了。结果借着神奇妙的手，把这些事情悔改，以至于他们所有犹太人都得救。所以在犹太人来讲，这天是什么？欢喜快乐的一个节期，他们叫普尔。普尔什么意思？啊？他这里头是拯救，但是他的普尔这个意思 Purim 是恩典 啊，还不是，再试试看，再猜猜看，有没有人知道？这很重要哦，否则 他们抽签嘛，普尔是抽签的意思嘛。 对了，所以你会看到，因为这个东西都在我们周遭，你会碰到犹太人，他们说 Purim， 他说我们光是去 celebrate Purim， 你说 Purim 是什么？你看就觉得说 Purim 是，其实你要知道，你说哦抽签，你说 I know， 你马上跟他讲说 I know，you guys you know casting the lot，OK，他马上一听了，他就觉得很高兴。你的普尔就是抽签，抽的那一签本来是犹太人要全部被杀，刚好反过来哈，犹太人存活了，反而把他们的敌人都杀了。那这一天完了以后的连续的两天，他们需要怎么样？他们要欢喜快乐，所以他们犹太人在这两天呢、哦。哇，很高兴哦！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哦，他们欢喜快乐，庆祝的不得了。这两天他们是特别快乐的 ，Purim。那这个亚哈水乳王 Esther，OK。那重要的， 各位，我们翻一节圣经，我们就看那节圣经，我们一起来念那节圣经的第四章，在以斯帖记，就在该尼西米记后面，好不好？第四章的第十四节，请各位翻那个圣经，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好，翻到了，大家一起请四章十四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个是这里头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申报门放在现今的时代上面，把 Esther 放在当时的时代上面，神有他奇妙的旨意跟计划，都是为了一些现今的机会。我们的现今的机会是什么？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哈。那这是跟各位讲到说，以斯帖后面在这本书里头，你看不到这个 God 这个字，但是这里头是有很多神奇妙最后背后的作为。当你去看整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莫迪凯怎么会无意中间听到暗杀暗杀这个王的这件事情，以至于救了这个王，有功于王。那亚哈水武这为什么在前天晚上睡不着觉，叫人说哎，把历史书拿来读一读，哎，读到说哎，莫迪凯曾经对他救命有功，然后这里讲到但是他还没有得到赏赐。然后哈曼的计谋，刚好哈曼脑袋所想的东西跟王所要想的东西刚好是一个完完全全反过来的东西，很奇妙，很奇妙。你会发现看到这时候就让我想到箴言里头一句话，他说王的心就像什么龙沟的水， OK， 在耶和华的手中任意流转。所以王在想什么，或者是你的老板在想什么，事实上上帝能够让他改变这些心意啊。你会在看这个书的时候，你就会讲到说原来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好，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大概是可以找得到亚哈水鲁的。亚哈水鲁因为刚刚讲他是接了大力乌王一世之后，所以他做了很多的那个什么宫殿的修建，所以他有很多的碑，然后在那边，在波斯那边，所以看得到。那这个是碑上的可以看的，但是都被破坏了，被亚历山大去攻打到这些城市的时候就把它破坏掉了。那亚哈水鲁他的财富比大力乌王更多，那当然他的先父已经打下天下，所以说很有名，所以在他那时候进贡的人特别多，所以他的宝物特别多，所以当他那个希腊的那些人进到去攻打他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财物整个掳掠掉。那他们带不走的就怎么样，都放火都烧了，他怕那边造成暴乱，大家因为他把那个帝国给打下来，所以大家全部就到那边去偷盗，去抢夺金银财宝，所以他就全部就烧了，所以他这些就全部都打坏了哈，很可惜。然后他的宫殿造得非常漂亮，那这个是大概大家你可以看得到的这个他的照片。他所在的地方叫苏珊城，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跟各位讲，波斯帝国里头有三个重要的城，一个是叫 Persepolis， OK， 那是他的所谓的首都。这第二个的话就是苏珊城，所以你看看这个以斯帖的时候开始，他就在苏珊城前面，然后王就设宴，然后请了很多的人，请了很多，这是他苏珊城的一个的地方。第三个地方就是巴比伦城，就是在当时的巴比伦帝国的城，他重新修复。那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他这里会建了王宫，所以他的先父大力乌王一世建了以后，然后这亚哈水鲁又建了更大更多哈，然后这个地方没有他原先那个城造的，应该是讲说非常的好，可是他现在的保存，他很多的东西都被摧毁。那苏珊城的话，我去找了一下，说，哎，为什么没发掘出来像他们那样？原来苏珊城在历代以来，它是在各个朝代哈，从马代波斯一直到那边，他们都在苏珊城那边啊，就是有在这个城市里头，所以他们考古的时候，你往下一挖，你到一个一定的厚度的时候，就到另外一个朝代了，所以它不能挖太深，就它就要在 exact 那里头那个东西里头去找。那再加上说很多东西是被摧毁，在这些所有苏珊城里头的时候，我发现说，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是什么？对，你可以看得见吗？太小了，有没有？还是有没有看得见？他这里请姐妹你念一下好了，这是什么？ tomb of the prophet Daniel. The prophet Daniel in the tomb. 听到了没有？这是我们将来要读先知书但以理，他那时候他的 tomb 他的坟墓就在苏珊城里面。但以理啊，记得吗？我们的那个先知但以理，他就在这苏珊城里面。好，这是空照，所以你看哇，所以海多很多还是这样子哈。那这个就是但以理的这个墓，你看。那在他们考古发掘出来，在这个苏珊城里头非常的辉煌，因为他们所有的墙壁都是用这个彩陶雕绘，所以一块一块砖都要特别烧出来，然后拼在一起，然后这上面都有颜色的，很漂亮的颜色。你看这些东西哈，很细节到他身上的这些装饰品，彩绘看到没？这些彩绘的这些装饰品，在当时是很特别，所以要花很多的功夫，然后这个是贴在墙壁上面的，然后这边左边一边右边一边，他说这个是苏珊城的城墙大门，要进去的时候然后特别的展示他的那个什么辉煌，他们都是做这些他们的战士。然后这是你看，这是另外一半这边啊，他说这个是大力乌王的皇宫的 palace at Susa。 然后另外一个在前面，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哈，古代的人他们都会这样，他们就造了一些这些，这又长翅膀，然后有狮子的身体，再加上狮子的尾巴，这是他们神的这个的图腾的那个形象啊，他们都造那种手可以做的，人可以看得见，是长的翅膀，这是他们的那个的神的 God 的那个。好，这个给各位看，这个就是但以理的坟墓，所以你既然有机会，你去可以 visit。但以理他被掳到那个什么巴比伦，后来他服侍了尼布甲尼撒，你去看但以理书，他被整个摧毁，对不对？然后波斯王，他后来又服侍波斯王朝的国王，他最后被葬在苏珊城。那这个是你可以从平面上，所以你看到说，就是好像一片荒芜就是了哈。那这个是另外一个他们那个宫殿的。后面那个城堡之后，后来加增上去的。好，所以以斯帖记哈很重要，因为以斯帖记，如果当时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消灭了，那如今我们就没有弥赛亚，所以以斯帖记也是为弥赛亚的降生做准备。而且普尔日的由来，这是占卜的意思。那每年犹太人会在十三、十日两天定为普尔日，而且犹太人会禁食。朗诵以斯帖的那个什么这卷书，然后纪念上帝的拯救。好，然后这一切哈都是神很奇妙的预备。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从历史书中间看到你自己奇妙的作为，看到你如何带领这一切。主啊，你让这些偏离的百姓他们被掳，但是你归回的时候，你也与他们同在。主啊，你说你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主，我们盼望将来你自己，主，新天新地的来临，主，把我们接到你自己的荣耀之中，主，与你一起同在。主，我们也今天借着这样子的查考，主啊，看到你自己何等的奇妙，你自己的话语所赐下来的话语，主，你的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主啊，你的话语长存。主，让我们也愿意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主，我们也希望我们常常有渴慕的心。主，我们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不是选择性的，主，我们乃是全面性的。主，不管你怎么样的启示教导，主，我们全面的，主，我们单单的学习领受。主，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孩子们，教导我们的子子孙孙。主，特别在这里为在座的伯父母，主啊，我们来为他们祈求。主，也接着他们在这里的学习能够带到他们的家庭当中。主，也帮助他们的孩子们，也帮助他们的孙女们。主，让他们真的知道说这个天地之间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值得我们的敬畏，他守约施慈爱直到永永远远。主，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手上的工作，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赐福给我们。谢谢主，我们将恭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